完全是好玩极了啊！因为我已经连续的仔细看过好几届美国大选，但是没有一届有这届好玩啊！应该说奥巴马那届激动人心，那大家所有有色人种啊、移民啊都哭得满地打滚，然后啊，所有的黑人，然后甚至共和党里的黑人，前国务卿赖斯啦，前参联会主席也当过国务卿，这鲍威尔这些黑人。共和党的都出来哭，说我们这个民族的祖先来到这里，有美国就有我们，啊，到今天终于当了总统，然后啊，很激动人心，但是是一个很激动人心的证据，啊，但是这喜剧还很少上演，啊，这届美国大选是这个给美国人民提供了另一个类型片，叫大喜剧，啊，或者叫这个大喜剧真人秀、大喜剧选秀。啊，好玩极了！中国网友翻成叫"床破"，我觉得挺有意思啊。这个 Donald Trump 就"床破"一上来，整个这味道有意思了。